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刚果通讯社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白俄罗斯共产主义劳动者党、本部设在西班牙的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载文称颂了金日成同志为时代和历史做出伟大贡献的业绩。刚果通讯社网站登载了金日成同志太阳像、秘鲁朝鲜友好文化协会网站和白俄罗斯共产主义劳动者党网站登载了金日成同志照片。